超市满199送20，快来复兴门百盛吧。现在是北京时间20点整，丽华丽华快餐精华，中国外卖领导品牌，25年只做一盒饭，订外卖就选丽华快餐。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都快乐吗？ FM 87.6，北京文艺广播。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都快乐吗？你快乐吗？我很快乐，其实快乐。 娱乐最前沿，876资讯， 吃香菜到潇湘府，潇湘府打造中国香菜新形象，天通苑华联店、燕郊店盛大开业，特普利墙纸经典传承1976，八小时急速墙面换新，植物铺贴更环保。 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876资讯。中央歌剧院民族歌剧《马纳斯》本周四将在保利剧院上演。《马纳斯》是中国三大英雄史诗之一。公元十世纪，柯尔克孜族英雄马纳斯统一各部后惨遭杀害，他的妻子抚养幼子塞麦台伊成人，数年后塞麦台伊登上汗位并复仇。歌剧的故事就从马纳斯被害开始。歌剧音乐非常有柯尔克孜族风味。中国歌剧舞剧院民族歌剧《小二黑结婚》本周四将登台天桥艺术中心中剧场。歌剧根据赵树理同名小说改编，讲述了包办婚姻时代小二黑和小琴的曲折爱情故事，将戏曲唱腔运用到歌剧之中，韵味十足。戏剧《埋葬》明天将登台鼓楼西剧场。这部现实主义戏剧是编剧导演彭远江2006年的作品，用天马行空的表现主义手法对社会现实进行了尖锐的讽刺和辛辣的批判。明天中山公园音乐堂将上演圣元巴赫生日快乐音乐会。3月21日是巴赫的生日，著名钢琴家圣元将用羽管钢琴、击弦鼓钢琴、钢琴分别演绎巴赫的经典，为钢琴之父献上音乐祝福。再来关注电影方面的消息，本周四中国电影资料馆小西天影院将上映电影《伤心的奶水》。柏林金熊大奖影片《伤心的奶水》是女导演克劳迪亚·略萨回望秘鲁专制历史不堪往事的作品，讲述了女性命运中延续的恐惧，既美丽又悲伤。萌宠电影《萌犬好声音》也将于本周五上映。这部影片以一只可爱的约克夏犬泰尼作为主角，片中狗狗们不仅学会了说话，还可以拥有动人的歌声。狗狗泰尼在一次歌唱比赛后不慎走失，为了找回主人，也为了实现自己的音乐梦想，他踏上了既欢乐又充满挑战的回家之路。悬疑电影《失眠症》本周五将在小西天影院放映。这部影片是备受欢迎的导演克里斯托弗·诺兰的早期创作，影片集合了阿尔·帕西诺、罗宾·威廉姆斯、希拉里·斯万克等实力演员，片中的极昼设定非常有特色。伍迪·艾伦执导的影片《蓝色茉莉》将于本周六在中国电影资料馆小西天影院放映。影片讲述了经历破产、丈夫自杀、继子出走的落寞名流茉莉，搬到已然生疏的妹妹的旧金山家中重新开始生活的故事。法国影片《天使艾美丽》本周日将在中国电影资料馆百子湾影厅放映。本片讲述的是艾米丽在找到一位丢失铁盒的失主之后的惩恶扬善的经历。导演让皮埃尔·热内用擅长的奇幻风格打造了一个梦幻的电影世界，每一帧画面都像是带着浓郁法国气息的浪漫明信片。以上资讯是由贺林编辑播音，感谢您的收听。 好，接下来为大家播送北京市专业气象台今天下午特约本台提供的天气预报。明后两天呢，本市以多云天气为主，适宜大家开展赏花、踏青、游园等户外活动。气温呢蹿升的很快，最高气温明天是11摄氏度，后天是17摄氏度，春意呢是越来越浓了。但是最低气温还是在冰点上下，昼夜温差加大，夜间和早晨的体感温度会比较低，请大家及时根据气温的变化调整穿衣，谨防感冒。来看一下具体的天气预报，今天傍晚多云渐晴，偏南风2到3级，气温 温是8到5摄氏度。今天夜间多云渐晴，南转北风1到2级，最低气温是-1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是60%。明天白天多云转阴，北转南风2到3级兼4级，最高气温是11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是25%。来看一下生活气象，明天晨练及上学上班时的天气预报：多云渐晴，偏北风1到2级，气温是-1到2摄氏度。晨练气象指数预报：明天早晨空气质量和能见度都还可以，晨练指数为1，示意大家户外晨练。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演艺群英会。演艺群英会， 演艺动态新鲜呈现，人气明星揪心畅谈，文化现象深度观察，娱乐观点犀利交锋。周一到周日每晚8到9点，全媒体模式打造，多平台互动直播，一林过招，群英荟萃，演绎群英会。 北京时间20:05，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演艺群英会，我是朱红。 哎，大家好，我是大帅。 嗯， 今天晚上节目一开始，首先先要进入到我们的 演艺江湖， 文娱动态演出资讯尽在演艺江湖。 由迪士尼星球大战特许经营的星球大战主题特展将于6月16号在北京五棵松隆重亮相。从1977年星球大战问世，40多年来星战系列所有影片共斩获超过90亿美元的票房。本次主题特展将设置7大板块，涵盖太空船走廊、太空隧道、变形室、乐高、星球大战收藏品等等。届时呢，10米的超大战机、501军团等将悉数登场。在昨天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项目总监 Man 在接受采访时，对于星球大战风靡全球的主要原因以及本次展览的亮点进行了解读，请听记者发回的现场录音。 其实他的长胜不衰是在他的故事上是非常正面的，我觉得能够勾起很多人的这个战胜心的这个欲望在里面，让很多观众喜欢这部电影。这一次的星际大战体验馆呢，最重要的元素呢，其实就是我们和授权方加入了非常多的高科技的这个仪器在里面，能够达到就是观众所需要的消费者的体验，比如说关于视觉上的享受啊之类的。观众现在是很喜欢交流的方式的，所以我们也加入了非常多与星战道具能够有更加多互动性的交流的这个游戏在里面。 好，另外要跟大家说一下啊，今天晚上听节目是有奖品的，本节目奖品是由西霄堂经典话剧《有多少爱可以胡来》提供的演出门票4张，3月24号到4月8号到西区剧场看都市男女们胡来的爱情。另外呢，本节目奖品还有亲子剧《毛线管子大逃亡》提供的门票4张，《毛线管子大逃亡》国内首部亲子玩物剧场，欢乐神奇酷炫国际3月24号到4月1号繁星戏剧村小鲸鱼与您欢乐相约。还有我们今天晚上呢有好消息，就是高磊就要带着大家去观剧了啊。3月24号上午，高磊带队去看什么剧呢？是由鲸鱼创意出品，国内首创的 SAC 亲子玩物剧场刘晓毅导演最新力作《毛线管子大逃亡》，让管子逃跑，毛线生长，照射灯朝你卖萌，一起走进有生命的世界，天马行空的想象力为您开启欢乐大门。订票详情请您查询大麦网《毛线管子大逃亡》。那拿到我们以上奖品或者是跟着高磊去看剧的方式是什么呢？您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演艺群英会876，艺术的艺，开会的会，数字876，然后呢在后台留言，您是想要看多少爱可以胡来呢，还是想要看大逃亡呢，还要是想要跟着高磊去观剧呢，您都可以表达明白您想要的这个心愿啊，然后再加上您的姓名和电话，我们就能够看到了。 这是一场关于回家的故事，这是一份说不出的爱。一个普通家庭被搬上舞台，演绎着让人动容的东方爱。戛纳电影节获奖剧本，法国著名作家拉高斯经典作品，导演邵思凡倾心改编。今晚演艺群会带您走进话剧《只不过是世界末日》。 北京时间20:09，进入到我们今天的主题，戛纳获奖剧本在线舞台话剧《只不过是世界末日》。欢迎一下本剧导演邵思凡，你好。 你好，主持人好。 这个本子是你找回来的吗？我知道你在法国学习啊。 对对对，在法国学习。十几年前的事情。 对呀、啊，但是我想联系一下。 那个本子是上学的时候发现的，第一年。 你看我没说错吗？ 对，没说错。 哎，后面的好多故事啊，我们一会儿好好聊一聊。嗯。好，接下来还要欢迎一位，就是剧中饰演母亲的著名演员杨青老师，欢迎您，杨老师。 谢谢主持人。 欢迎杨青啊老师。 还有我们在剧中饰演长子的，自我介绍一下， 耿梦瑶 啊， 那个我有点恍惚， 为什么？因为我觉得他剧中的长子叫陆毅，你是不是恍惚在这儿？ 对，我说到底叫哪个名字？ 叫陆毅还是叫耿梦瑶是吧？ 哎，我们接下来请出我们幕后的这位， 哎， 来自我介绍一下，我们文艺广播的老朋友了。 嗯，对，大家好，我是华鹏文化的创始人汪鹏飞。 哎， 鹏 飞， 鹏飞啊， 鹏飞刚来的时候，我就在跟他讲，我说鹏飞，我真的是。就是在戏剧圈里我是特别崇拜的一个人之一了。 嗯， 他一直坚持这么多年，我觉得演艺群艺会多少年他就在了多少年，一步一步的在做戏，因为大家都知道做演出特别不容易。 嗯， 然后鹏飞每次拿出来的这个戏，我想说都是非常优秀的戏。 谢谢高红姐 啊，真的是这样，这个真没有夸张。 嗯， 因为他对于话剧的戏剧舞台作品的要求非常的高，然后为了拿到一个本子，为了做一个戏，付出了很多。 有 啊、所以一会儿呢，你可以让鹏飞呢跟我们聊一聊啊。 对，他是怎么拿到这个本子？ 对，那就让邵导先说说吧。 对对对。 大学一年级的时候看到这个本子。 对。 然后呢，故事接下来。 这本子大学一年级的时候是我们上学排片段，大家很多人会用的。 嗯。 因为拉高斯当时已经是非常火的在巴黎。 嗯。 很多剧院都会演，然后学生们肯定也会经常去看戏。 嗯。 所以就这个片段，而且是拉高斯里面最最经典的一部剧。 嗯。 只不过世界末日。当时发现以后排片段的时候，读完剧本就觉得这个太中国了，太东方了，就有一天回国的时候一定想把它带回来。 嗯， 然后就十几年过去了，然后当时自己也没有翻译过剧本，这十几年就也导了很多戏，自己也演了很多戏， 对， 也这几年翻译了一些剧本。 嗯， 最后到去年吧，应该是去年， 嗯， 觉得哎，好像也有不少经验了， 嗯， 也确实可以把这个一直这十几年想， 嗯， 最想做的事情把它做出来。 对，要给大家介绍一下，拉高斯呢，他是法国剧场导演和剧作家。 嗯， 他其实年纪很小就去世了。 嗯， 38岁 。 38岁。 哎，但是他的剧作的演出频率，至今在法国现代剧场界是名列前茅的。 是。 而且他的作品也被翻译成了很多种语言，在世界上，进行演出。所以他是一个。嗯，就是确实比较早，但是呢出名也比较早。 嗯， 就是他的作品留下来一直在演出。 所以这个本子当时是没有中文版的。 没有中文版。没有。 哦，就当时没有人把它翻译成中文，然后你去做。 据我所知没有，也从来没有在中国演出过。 嗯， 那你当时是看到哪些觉得它特别 中国， 中国和特别东方？哎，我觉得这个我得让我们的两位演员说一说。 对对对，杨青老师您说说。 对对对对， 他说特别东方，您有这样的感觉吗？ 对，您看本子的时候，您又觉得这是一位西方作家写的吗？ 嗯，因为这个他写的这个家庭，写的这个家庭里成员的人与人之间的这种情感， 嗯， 母子情、兄弟情、兄妹情， 嗯， 我觉得这是一个全球性的东西。 嗯， 那么这次这次来参加这个戏的排练，导演说想把它作为这个就是我们很接地气的我们中国人的，哦，我觉得真的。我觉得它是一个全球性，不带没有什么更就是让你觉得有那个区域性很强的这种东西。 嗯， 哎，然后那情感都是相通的。 嗯， 情感都是相通的。 嗯嗯嗯 嗯， 那我们问问那个孟瑶。啊， 孟瑶一看年纪好小哈。 是。 嗯， 也不小了。 哎，你在里面演的是哪一个角色？ 对，我演的是陆毅，对，长子，家里面的长子。 长子啊。 对， 哦， 其实我和导演合作了三次，然后其实每一次都有很大的不同的感受。 嗯。 但这次，但我们是直接就看到 导演翻译的这个中文的剧本嘛。 嗯， 对，当然我们看起来就会觉得就很中国， 很中国 啊。但是我们是经过就是导演翻译过来的东西，所以我们才感受到。 所以其实我们要先给大家介绍一下它到底是一个什么样子的故事梗概啊，大家听一听觉得这个故事它到底中不中国啊。 对， 其实故事发生在母亲和小女儿的房里啊，这个当然是在一个周末，也或许可以说这个故事持续了将近一年啊，在大城市里工作生活了好几年的长子，也就是孟瑶演的陆毅，突然决定回故乡去看看他们许久未见的家人，也就是他的妈妈，他的妹妹，他的弟弟，还有素未谋面的弟妹。那长子想见他们，想要跟他们宣布一个重要的消息，那什么消息呢？我们先埋一下啊。然而他回家以后，在与家人团聚的长子一直在听到他家人其他人在絮絮叨叨说各种各样的事情，好像所有人都等着他回来这一天把他们埋在心里多年的话一下子倒个干净。最终在当夜晚降临的时候，这个长子又默默地再次走了，重新带走了他本来要宣布的那个消息。那到底是什么消息呢？我们就先留一下。 跟我们说说哈，因为我们读的吧，就特别书面。我觉得导演说起来可能稍微生动一点。 对对对，给我们讲讲 讲从你的角度讲讲这个故事吧。 大概的故事就是这个。当时就我回到刚才那个问题啊，为什么东方？我当时在巴黎第一次读到的时候，首先是这个亲情，这亲情的东西，为什么东方？因为它有很多是说不出来的。它不是那种我们印象中这种很西方的、很外在的表达，它不是那种我爱你啊，什么啊，我的小宝贝啊这种的。它的所有的。就是家人之间，母亲和儿子，儿子那个哥哥和弟弟，哥哥和妹妹，他们之间的这种爱是不能用语言表达的，但是这个爱永远在哪儿？它在哪儿呢？在那个沉默里面，在那一句话的停顿里面，这些东西就我当时第一次读就突然就让我想起了我和我家人的关系，就虽然我是在法国长大，但是家庭还是一个中国家庭，就是我们的整个回到家以后，在外面我们和同学是就是这种很法国的文化，但是回到家这种中国家庭，我们是完全能感受到这种我们东方人的这种关系是非常不一样的，所以当时就觉得这个很东方。那这个故事它讲的其实就是这个在大城市工作打拼了十几年的一个长子从来没有回过家乡这十几年。因为他在大城市有了自己的朋友圈，有了自己的爱人，或者曾经有的爱人，然后也因为他的成长经历不一样，和自己留在家的亲戚家人弟弟妹妹不一样，所以就这十几年又有非常大的隔阂。但他知道了一个消息，就是他决定想必须得回去告诉家人的。十几年之后他决定回去了。当他回去以后，当他见到他的家人，然后这家人见到他以后的这种激动，让他们其实在表达爱的时候是非常的 激烈的， 激烈和笨拙的。 对， 所以就是在这种语言之中，在这种不知所措的表达爱之中，长子最终说不出他想带回来这个重要的消息。然后在一天快结束的时候，他决定就是还是说不出来他想说的这东西，然后带着这个秘密又重新回到了他自己生活的大城市。 其实我觉得这个消息也可以不埋伏笔啊，因为故事梗概不需要，对吧？因为其实讲的是这个人的他的心理过程，就是他知道自己要离开人世了。 那个消息就是他马上要去世了， 他知道自己 得了 绝症 了回去以后是什么原因让他没有向家人说这个消息又离开了？ 对， 我觉得我们看的是这个过程。 我特别想问一下因为这个您说您就在法国那边生活的时间比较久，其实我特别想知道，就是西方的那种家庭关系，他们是什么样子的？是那种就是我们就是说经常看一些影视作品也会觉得他们成年以后就咔就离开了。然后呢感觉咱们中国人是那种就是一定要父母在不远游，或者是这种孝道会更看重一些。他们是一种什么样子的家庭关系啊？ 其实 其实是一样的。 嗯 嗯， 其实我越在翻译这剧本，我用了一年多翻译。 嗯， 所以就而且这七八年，我也大部分时间在中国生活。 嗯， 所以其实对之前十几年前， 嗯， 对于这个剧本和对于回到中国去演这个剧本的一些感受会更不一样一些。 嗯， 我现在觉得其实大家都是一样的， 嗯， 每个家庭都是一样的，只是说西方社会它也许发展的比我们稍微快一些， 嗯， 所以它的那个就是社会迁移，就是这种小城市的人， 嗯， 或者就是小地方的人去大城市工作， 嗯， 这事情来得早一些， 嗯， 所以就整个的这种都市变化和都市变化带来的人际关系， 嗯， 它也许比我们早一些，所以我们印象中会给西方文化带来一些标签，就是说他们很开放， 嗯， 那其实也是，也许就是一种都市文化， 嗯， 那回到比如说在法国，回到小城市， 嗯， 回到小镇，带来的还是这种同样我们自己在中国能感受到的，就是这种家庭更加的亲密， 嗯， 然后我家发生的事情邻居都知道， 嗯， 或者说那个就是有些东西， 嗯， 就必须得好好的把它给这个秘密不能把它给那个透露出来，因为城市地方太小了， 嗯，对对对，一说出来， 一说出来整个 镇子全知道， 整个镇都知道了， 嗯， 那其实在法国是一样的， 嗯， 那大都市带来的是什么？是一个人的他的一个隐私， 嗯， 因为都市很大，人很多，所以我们其实在这样的大都市里面能更加活自己想要的生活， 嗯， 那当我们习惯了这种生活以后再回到小地方， 嗯， 那这种地理和地域文化带来的差异会让我们在人际关系处理上，在很多情感处理上会带来非常大的一种 这个我觉得在 困惑 北京， 嗯， 还有北上广深这些大城市 都有。你记得有一天咱俩晚上回家的时候，就是路上， 嗯， 在车上还聊过这个事儿。 对，就是你在大城市生活时间长以后， 嗯， 你再回到原来的家乡，你会觉得跟他们不是说情感疏远了，是没有共同话题了， 没话说。对， 对， 对，你说觉得说的东西不一样，而甚至还会有一种感觉，就是你感觉一回去以后，你的视线一下子就读就只能够一下子就圈成这么大了。我不知道这个我们几位主创有没有感， 嗯 嗯，彭飞，你说说你有过这样的感受吗？你最长多长时间没回家？ 我最长我现在没回家现在差不多两年多吧， 哦， 所以其实最开始我就是那个邵导跟我提起这个题材的时候，然后我去看了他同名电影，因为这个本身是个戏剧剧本， 嗯， 他曾经被改成电影，然后电影也拿了戛纳的大奖， 嗯， 所以我就看了那个电影，看完之后我就很有感触， 嗯， 因为的确其实我也是这种，就是因为我19岁就离开故乡嘛， 嗯， 然后现在差不多十几年， 嗯， 然后你再回去的时候你就会觉得并不是我想要跟他们疏远， 嗯， 然后他们也好像很想跟我亲近，但是好像又找不到那个合适的 点， 对 对 对， 对， 所以就像这个戏里面一样，他就一直说一直说，他也不知道到底怎么样能够跟你把这十几年的这个隔阂能够重新梳理回来， 嗯， 所以这个是当时让我很有感触的。 对，今天下午我们在排练还在聊这件事情呢， 杨老师 可以 说， 杨老师 说一 说，说一说，说一说，杨老师有这样的感受吗？啊， 作为长辈， 作为长辈是，因为我们这个戏那个这。他这个戏表现的就是这个家庭嘛，就是人， 嗯， 母子之间的感情啊， 嗯， 兄弟之间的感情， 嗯， 兄妹之间的感情， 嗯， 就是说在这戏里边发生的就是有点错位的哈，不能够， 嗯， 不能够 对位的 通的这种东西，会应该是一种什么样的感觉？应该是一个， 嗯， 就是后来我们就会在生活的就是在我们个人的生活里边， 嗯， 去找一些这些东西，然后呢， 嗯， 讲出来作为借鉴， 嗯， 反正我就说管用的呢就用，不管用的就不用，进行一些那个生活的借鉴。 对，所以这次这个戏在排练中我经常也会， 嗯， 好像我们同时在经历着故事里面的很多的事情， 嗯， 因为这个亲情的东西啊实在是太能够引起大家的共鸣了， 嗯， 就是首先是演员， 嗯， 我觉得我们首先我们的创作团队得有这样的一个就是感触， 嗯， 才能够最后能够在舞台上能够让观众也有这样的一个共鸣， 嗯， 那就是也很巧是就是我是老家是温州的，浙江温州， 嗯， 然后在排练的时候我是排练之前在法国巡演了 大半年吧，然后刚回来回到北京就开始排练，但是在元宵节的时候又回了趟温州，然后就能明显感觉到回家以后，见到奶奶，见到在温州的亲戚，大家都很想，就是知道我就那一天的时间，我就回去一天，就想在这一天能够表达出所有对我的爱，我也非常想在这一天能够告诉他们我有多爱他们，但是我们就是说不出来，那我们是怎么去表达呢？在我奶奶比如说她是一直在用了我们在一起两个小时，她一直在埋怨我，觉得我不够关心家里的这些表哥表弟，不关心他们的生活，然后也觉得我自己不注意自己的生活，不注意自己对自己的健康着想，就一直在埋怨，他的这种表达爱是在埋怨里面，在责怪里面，但是我其实非常清楚这是一种 爱的表现， 爱的表现， 嗯 啊，然后我一回北京，我就和杨老师在说这个，然后我们这戏里面有就是妈妈端出水果盘这件事情，我说我一回去，我奶奶骂了我两个小时，然后默默的从床底下拿出一袋欧甘，就浙江的欧甘，说我这是你来之前我就给你准备好的，我说这种生活上的小细节，特别东方，特别能够引起我们就是触感就是触动我们情感的一条特别脆弱的那么一条 纽带， 对，真是这样。 对，我们孟瑶还没说呢，来，孟瑶你说说吧，你经历 的感受。 对对， 我其实挺小就来北京了，我大概11岁快到12岁就在北京了，其实跟爸爸妈妈就在两地，但我11岁之前基本上都是跟爸爸妈妈每天都在一起的，所以在这个戏里面，其实我也感受到，其实拿了很多就自己私人的 生活当中的一些感受， 当中的一些感受，一些画面，就像杨老师就平时排练的时候也总跟我们分享他自己的这种感受一样，其实对读到这剧本的时候，其实有很多共同的点，而且读到这个里面能够想到，就作为演员我自己我也会被他感动了，能够勾起我自己的那个画面。 那你是11、12岁以后离开的，就是你回家以后那些原来玩的小伙伴你还跟他们聚在一起玩吗？ 这个很难，我就小学就走了 啊， 上咱们高中的 也是会有，然后呢 就是隔了很多年以后大家才偶尔联系，然后决定碰面，碰面的时候还是有那种疏远的感觉，其实有一点点像偶尔见到家里人的那种感觉，但是疏远的时间就很短，比如半小时之后聊一些以前的事情，聊的全都是昨天以前， 对对对对对， 慢慢的大家的那个生疏感就没有了， 对， 然后就 但是你会发现它有一个临界点，就是你在跟他们见面的时候你只能跟他们聊以前， 对， 只能跟他们聊以前，然后呢你如果再想去聊比如说你专业的事情，想要聊一下表演，这时候他可能会觉得就是只能听你说，然后呢他可能会聊的就是哎呀孩子怎么怎么着了，这家里这个什么最近怎么怎么样，这时候你听的也会感觉得很尬，你觉得也插不上嘴，会有这种感觉吧？ 会有 我给举一个不恰当的例子，就是你一个从来都不懂金融的人，跟一个专门搞上市的人聊天，就是这种感觉，他说啥你也听不懂， 对， 然后你就莫名觉得很牛， 对，然后就聊，就只能去聊过去，聊从前，然后呢，聊的方式又很不一样，对吧？ 对，好，今天呢，我们给朋友们带来的呢是戛纳获奖剧本。获奖的这么一部作品叫做只不过是世界末日，我是朱红， 我是大帅，那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将会先进一段广告，在广告之后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别忘了听我们节目还是有奖品的哟。 这是一场关于回家的故事，这是一份说不出的爱，一个普通家庭被搬上舞台，演绎着让人动容的东方爱。戛纳电影节获奖剧本，法国著名作家拉高斯经典作品，导演邵思凡倾心改编。今晚演艺群会带您走进话剧《只不过是世界末日》。 管家帮免中介费和管理费了， 管家帮免中介费和管理费了， 月嫂保姆保洁家政服务就找管家帮，免收中介费管理费，省钱又安心， 管家帮不收中介费的家政平台，咨询电话95081。 全新七座途安 L 标配自动挡超值换新上市，即日起购车更可享2年零利率及最高12000元置换补贴。2018给家人更好的选择，上汽大众汽车4008201111。 华彩漆，中国好漆，美潮 Meco。 2018年4月6日至22日，第八届北京国际电影节北京展映将在北京地区32家商业影院、学术机构、高等院校放映近1000场优秀影片。展映场所信息，详见北京国际电影节官网www.bjiff.com。 三月踏青北海边，寻到春烟流如烟，我迎你唱惊喜，做梦一下车仙飘，红杏枝头吹一闹，梨花细雨连阴天，垭口雾里眨沙眼，桥子上的绿衣签，长亭外古道边，芳草地连天，古城春风得意时，为你逛过半耳边。 87.6， 您正在收听的是演艺群英会。演艺群英会， 演艺动态新鲜呈现，人气明星揪心畅谈，文化现象深度观察，娱乐观点犀利交锋。周一到周日每晚8到9点，全媒体模式打造，多平台互动直播，艺林过招，群英荟萃，演绎群英会。 这是一场关于回家的故事，这是一份说不出的爱。一个普通家庭被搬上舞台，演绎着让人动容的东方爱。戛纳电影节获奖剧本，法国著名作家拉高斯经典作品，导演邵思凡倾心改编。今晚演艺群会带您走进话剧《只不过是世界末日》。 北京时间20:32，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演艺群英会，我是朱红。 哎，大家好，我是大帅。 今天给朋友们带来的是戛纳获奖剧本在线舞台话剧《只不过是世界末日》，我们欢迎一下制作人汪鹏飞，你好。 Hello，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我们大家非常喜欢的，原来在电视剧当中的妈妈，然后现在是在这个剧中演母亲的杨青老师，你好。 你好，主持人好， 欢迎您， 欢迎 您，杨老师。 谢谢。 特别。就是希望能在舞台上看到杨青老师是演了一个什么样的母亲。 对对对对， 这回您是哪种母亲？ 哎呦，到现在我也不知道我是哪种母亲。 是吗？ 我想应该是我塑造的所有的母亲里边的不一样的母亲。 哦， 复杂， 很复杂 的一个母亲。而且就是我觉得在这个戏里边让我经历了很多个母亲曾经有过的这种心理路程 啊， 如果不是这样的话，要是我本人的话，我肯定是不那什么的。这个戏里边这个母亲的心理路程还是挺艰辛的，也挺戳心的，挺戳心的。 就是你演完以后觉得，哎呀，我可不能这么火，是吧？就这种感觉。 是，这是。我塑造就是母亲角色里边，我认为这个母亲的她内心里边的这种爱也好，恨也好，期盼也好，挣扎也好，是最为丰富的，是最为丰富的。所以我虽然戏不是太那个哈，我们那戏都是几大段几大段的，我都觉得我有点体力不支的感觉。 对，我们得说一下这个戏它没有太多的那个群戏， 对， 有好多是自己 都是单独的 啊，自己在说。 你像我跟长子的戏 都是我在那滔滔不绝、滔滔不绝的在给他讲，讲了有几篇纸啊，导演，那五六页纸， 这一讲讲五六页纸。 对，儿子就在那儿听着。 天哪、 对， 五六页 是啊， 这个感觉太生活了。 是啊， 我回家也是这个样。 我刚才说我那个回去见我奶奶，和我说了两个小时，我没插上一句话。 对，就是这种感觉。 然后这一场戏下来以后，你就觉得你这个心力交瘁的， 嗯， 哎，真想找一个没人的地方，哇的痛哭一下，觉得这心里边的这种情感的压抑也好，这种绞痛啊，这种挣扎才能够释放出来。但是到现在导演也说你先别释放 了，让您一直还憋着呢，这个情绪一直都在里边蕴藏着。 对， 你想孩子12年没见，当母亲的是一种什么感觉？然后他家里还有他的兄弟姐妹， 对， 这么12年以来他所承受的东西，虽然我没有看到这个戏，你都能想象出来这妈有多么不容易。 妈的情感得有多拧巴和纠结和多丰富。 而且长子是妈妈最疼的最爱的这么一个孩子。 一般妈妈都会最喜欢第一个。 因为他们遭的罪是最痛的。 因为第一次遭罪。 嗯， 后来吧他们说就第一个孩子照书养嘛，再往后来的就照那什么养的嘛。就觉得第一个孩子很金贵，就一般啊，老大就在家里他会比较金贵，脾气大一点，然后呢性格拧一点，然后跟家里人呢，就那什么一点。 但是老大一般会比较憨厚。咱们几位年轻小伙都家里弟兄几个，弟兄姊妹几个， 应该 都是独生 长子。 你是长子。 我还有个妹妹。 哦，这个就是比较性，因为一般长子他虽然你说的那些性格会有，但是还有一个特点就是比较一般长子比较憨厚或者比较包容和大气一点。 因为后边这些小孩他有竞争了。 后面小孩就比较作一点，有时候 就是他精嘛。 对， 因为长子有过就是只被父母一个，就是父母都在爱他，没有别人可以去分享的。 对，所以就是老大，但是就普遍性啊，不能说每家都这样，就老大就稍微会憨一点。 对， 叫什么什么。倔老二还是什么犟老三什么的 倔老二犟老三、 就是、 什么憨老大是吧没有，因为老大他有的时候还要就是在尤其有了、这个弟弟妹妹以后还要担起一部分家长的责任、所以他其实身上那种责任感会更强一些、不像那种这个老二老三啊、好，那再说一说这个 孟瑶 、 孟瑶演的是长子对吧？ 对，我是长子。 你怎么找长子的感觉？你是独生子女哈，就有没有跟领导了，跟你们导演，就是好好就是说一说，因为你回到家以后见到妈妈，然后见到弟妹，还有一个 妹妹 ，对吧？你怎么找一个 长子的感觉？ 就其实这方面就跟导演也吸取了很多，经验，然后和他的感受，我因为我在家里面是独生子嘛，但是有表哥啊，然后我在家里面是最小的，所以有 你这往回找都有点困难。 对，但是有的时候是我觉得就是感情有时候你会很惦记别人，然后不管你的表哥啊还是爸爸妈妈在一起那种感情，我觉得是可以借鉴到的。有时候你是真的很关心他们。我们不光是我们来北京很久，然后要回到家里面，有时候他们也会来北京来看你。你的那个感觉，来到你的家里面 啊，你就是要担起这个家的一家之主的感觉。 对，你也会有这样同样的那种感觉。 其实有很多人是这样，有很多人是叫什么叫做辈分上的长子，但是生活当中的。需要被人照顾。有很多人可能是辈分上他是其实很小，但是他可能身上责任感和责任意识又比较强。 您其实说的这个就是戏里面这两个儿子的关系，他长子就正好是不是在家里有这个 责任感的， 而是第二个男孩。 但这个男孩就会拧巴。就凭什么？我觉得我分析啊，是不是我小，对不对？ 对， 你作为哥哥，你走12年，家里就我一男孩，对吧？ 就我就给担起来了， 我就得担起来。 关键我还没有老大的名分 啊，我照顾妈妈，照顾妹妹，对吧？他肯定一回来的，他也会特别抱怨，老大。但老大，那你在这里面是词儿不多吗？你就一直听他们唠叨呀？ 对啊， 他的内心独白很多。 对，我觉得太难演，我觉得他好难演，对吧？你想杨静老师一念念五六页呀、啊，你在旁边听着，你说你怎么演？ 对，这哎，这个是真的是 是吧？ 我觉得， 所以我们让孟阳说一说，你怎么在？ 哎、你给我不过我刚才看见你说这个问题的时候，导演特别想阐释一下，哎、导演你给 说 一下， 说 说对对对， 其实我觉得就是这个听怎么演，我觉得听不用演，就是真心听，就是我还是回到我奶奶啊，不好意思，就是我觉得就是在生活里面，当我们就有一个我们非常爱惜的或我们非常爱的人在和我们说话的时候，我们这个聆听是非常主动的，我们不是被动的，所以就这个聆听它是其实就是在把自己完全投入到接收对方的信息里面的，所以这个东西其实不需要演，但同时也是对于演员来说一个非常好的表演练习，是真正的去听。 对， 但真正的去听在舞台上和在生活中我觉得现在都挺难的。 对， 所以就是也是为什么我觉得当代戏剧特别是在西方，在当代戏剧里面有这么多的长长的独白，而没有对话，因为我觉得这就是一个当今社会的一个现象，就是我们越来越不知道怎么互相对话，怎么去沟通，我们要么就是不说话，那就是沉默， 对， 要么就是当我们说话的时候是埋藏了不知道多久的话，全部要一次性的把它全部给说出去，把整个身体给掏空了， 对， 那在对面那个听的人，他这个时候真的得听，因为这些话都是非常有重量的，所以我觉得这个听其实不用演，但是呢确实也很难演。 哎，我不知道，就是因为我比较喜欢想象，其实在听的过程当中还有一种感觉，因为我是这样的人，我不知道长子是不是这样的人，我是每次特别想打断，可是呢又觉得不能打断，就比如说我回到家的时候，我奶奶就是会问我一些特别怪的问题，然后呢，比如说你现在一月挣多少钱呀、哎，我说那怎么说合适呢？他 照实说呀， 他不是这个问题，就是你要是说多了，没干什么坏事吧？ 啊， 是吧？说少了呢，能不能过呀？ 啊， 然后还有一些说，你这个事儿你干不干得好啊，还有就是他在说他的理解的时候，你比如说啊，你这个事情啊，谁谁谁都做不好，你怎么能做得好呢？你就特别想反驳他，用你的方式，你为什么这么说我，就如果我心里说你怎么能这么看不上我呢，或怎么怎么样，但是哎，奶奶你放心，其实那种 话到嘴边又改了 、就是其实跟家里人在沟通的时候，特别是你回到一个他已经不了解你的生活状态是什么样的家庭里的时候，我觉得就是这个剧里演的状态。 所以我得问问杨老师，您跟这个晚辈在交流的时候会有什么样子的有这样的状况吗？就是你能跟他们对得上吗？ 嗨我平时那个个人生活的那个，因为我也有个女儿，一般的情况下基本上就是我得得得得得得得得得，然后女儿呢 就听着， 哎，就听着，如果要真的讨论一些什么问题的话，也基本上是我说了算。 原来您是一个非常强势的妈妈。 哎，我觉得孟瑶应该找杨青老师的女儿聊一聊，已经找到状态了。 聊过，我们聊过， 真的聊过。 我给他讲过， 就听着。 我给孟瑶讲过。 就是您说 找到这状态了。 对，找到。 那您跟女儿在聊天的时候，有没有会觉得，她今天跟我说的这些东西，哎，我怎么听不懂，或者是我参与不进去，或者是有这样的吗？因为我觉得杨老师应该还好，一直在与时俱进。 对 吧？应该与时俱进。 对呀，他拍电视剧天天都跟年轻人在一起。 哎，他所以可能女儿说的那些东西，您还都能够了解了。 还可以。我生活当中比较喜欢跟年轻人在一起尤其像这个戏，一听说这个思凡导演，然后这么多那个年轻人，我喜欢，尤其他是从国外学那个戏剧回来的。我很希望能够跟年轻人学一些很多的东西，包括我们今天吃饭的时候还是在讨论的时候就说一些观念，我说怎么，我说我 有很多的那年轻人现在的他们在说话呀，或者在开玩笑，或者在那个急转弯的时候，我有的时候会跟不上，就开始有点危机感。 哟，您还在还想着再跟上我们的段子是吧？哎，这还想跟上段子？ 我估计您多看看微信转发文章就行了。哎，现在微信这真的，父母看微信以后啊，你发现他啥都知道。 哎，那个杨老师，您会转发什么养生的东西给女儿吗？ 不会 啊，不会是吧？啊， 不会， 就是这个不能吃，那个不能吃， 啊、 这个 不会，在这方面我们不那个。 哎，还这个，这还是一位非常讨人喜欢的妈妈。哎，我刚才鹏飞，我特别想了解一下，就是你当时是怎么跟思凡见上头的啊？ 对 于这部剧啊， 而且这部剧你是做商业戏剧的呀，就是你觉得这部戏它面子上，虽然说它这个戏我看了一下，它是只不过是世界末日连续三年进入法国的高考题目里， 嗯， 而且刚才也提到了，它的电影版本是获得了戛纳电影节的评委会大奖，对吧？那你是因为什么说？因为我们听到这个内容，它不是特别像一商业戏剧， 嗯， 就不搞笑呀， 嗯， 然后也没什么冲突啊， 嗯， 对吧？没有一个冲突接一个冲突啊，大段的在一个人说话呀，对吧？你是一搞商业戏剧的呀，对吧？就是它的价值在什么地方？你为什么会选到它？对， 其实就是这几年我们就开辟了另外一条产品线，就除了之前的这样，就是大家觉得比较商业的什么李的还没没啊，什么爱情短信啊，栀子花开这些，其实这几年就开始也在做一些国外的版权引进的项目，剧本版权引进或者剧目版权引进都有，包括像之前做的金龙， 对， 包括像跟台湾合作的台北上午零食等等的，然后这次这个项目是因为其实之前我看邵导的戏，我看邵子凡导演的戏已经看了很多部了， 嗯， 然后我也一直对他有所了解， 嗯， 然后我也一直都觉得他是一个非常优秀的导演，而且他之前导的很多都是国外剧本， 嗯， 所以这次呢就经过这个朋友认识，这个介绍认识之后，然后他提到这个项目，我觉得就一拍而合， 嗯， 对，就是刚好就是我们现在这条产品线也是需要更多的有国外剧本引进的项目， 嗯， 然后另外就是就像我说，其实每一次做这种国外经典剧本，你一定是要找到跟国内的现在观众的情感有所共鸣的， 嗯， 然后这个项目是我觉得非常有信心的， 嗯， 而且另外就是它本身的剧作还有包括电影版的艺术成就都非常高， 嗯， 然后邵子凡导演也是在这个项目上研究了很多年， 对， 我相信他也会非常好的呈现出来，而且另外就是这次也非常有幸，我觉得是我这么多年做戏里面很少有的首轮演出的演员阵容，我觉得非常非常满意， 嗯， 就全部都非常优秀， 嗯，介绍一下吧。 对，杨青老师就不用说了，就大家都知道之前在很多影视剧里面曾经看到的就是老一辈艺术家艺术家前辈，然后耿梦瑶其实也是我之前很早很早我们就认识，大约是8年前吧， 嗯， 然后他也是每一个戏我基本都会看，最早的我是月亮， 嗯， 他演那个男一号，然后， 哦， 对，他在舞台上， 你想起来了， 想起来了， 他在舞台上是非常非常有魅力的那个演员， 2010年， 对对对，就那个第一版的我是月亮， 好吧， 对， 应该是在西区。 不是在那个木马 啊，木马，木马，对对对对， 所以他后来每个戏我都会去看， 对对， 他在舞台上是非常有魅力的一个男演员， 嗯， 虽然他平常不怎么讲话， 嗯， 对，然后包括其他演员像王小欢啊，还有我的师姐那个吴梓潼， 嗯， 都是就是早就听说戏非常好， 嗯， 然后这次居然被导演集结在一个剧组里面， 嗯， 所以我就觉得 看来不是你的功劳， 对，就这个戏真的从最开始的剧本， 嗯， 然后包括演员， 嗯， 包括对于剧本的改编， 嗯， 包括排练，邵子凡导演都是非常非常最重要的一个人， 嗯， 我们就是给他在后面做好配合就好了。 嗯， 我这说到这儿，我也必须得说一下，就是一直也在回国做了好几个戏，我一直在想怎么能够找到一个非常好的团队， 嗯， 因为我还是希望能够做好戏， 嗯， 但是做好戏在我们现在的环境不一定是永远是很容易很简单的事情，所以找到一个好的团队是非常难的，我觉得， 嗯， 一直在寻找中，然后去年和鹏飞还有李彦达他们就华鹏文化认识以后， 我第一次感觉到在中国就是能找到一批人是在很认真的在做一个作品， 对， 就他们有我没有的，就是在制作上的专业和在很多比如说预算上的把控是我完全没有的，因为我觉得如果我有这个的话，我估计我也不能去做创作了但是是我需要的， 对。 但是同时他又是在我的艺术创作里面给了我非常大的自由。然后我们这一次从像鹏飞刚才说的，从剧本到演员选择，他给了我非常大的自由，让我能够去遇见我觉得最合适也是我最想合作的一些曾经合作过或非常想合作的伙伴们，杨青老师，然后孟瑶，还有小欢也是我合作过的，然后嘉龙是我一直非常想合作的，然后吴子彤也是我认识很久的好朋友，所以就是其实我们都是一帮朋友在一起做一个我们觉得还挺不错的事情，然后每一天就过得还挺开心的，然后非常珍惜，因为也就一个越多的排练期就非常珍惜， 也很幸运， 对， 真的是，就有的时候你觉得最合适的演员刚好集结在一起，在这个时间里面大家都可以来，其实是不是高概率事件， 特别不容易，因为它不像是说你拍完剧以后就这段时间它可以一直拍，对吧？然后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事情，是吧？彭伟也没那么多资金说能把好演员全签公司里头，就我想你什么时候演就什么演，真的不是这样。优秀的演员都各自有事情，有拍影视剧的，对吧？杨青老师肯定也是排开了自己的影视剧的拍摄， 明天又要回组里一天， 非常辛苦， 真的，这能想象的出来，对吧？因为其实戏剧是大家实现梦想在舞台上享受的一个过程啊，它是一个特别不容易的这么一个事情。 杨青老师，您现在还经常会回到话剧舞台吗？还是说这一部是 啊？不，我经常我是国家话剧院的演员，我现在是因为退休了嘛，在就是这样，基本上在话剧院一年也要演个十几场包括就是我们那个哥本哈根 、 还有人民的名义啊，人民的名义是去年是那个我们曾经演过，哥本哈根是每年都要演的， 对， 然后今年十月份可能还是要演的，我不会离开舞台的，我不会离开舞台。 这个在影视圈已经很红火了，但是跟在舞台上表演的感觉是完全不一样， 完全不一样。 而且我看，其实刚才在我们外面候着节目开始的时候，还在跟导演在那聊戏呢。您是哪个地方没把握住啊？您跟我们说一说啊。您当时在纠结和苦恼什么？我听您说的那个痛苦啊，是不是啊？哎，姚老师说一说。 是我还是那个第八幕，就是长子那个回来以后，因为弟弟妹妹也很久没有那个见到了。那么弟弟妹妹，妹妹是不太很小很小，长子就走了。那么妹妹对长子其实是没有什么更多印象的。弟弟呢又是一个很认死理儿，很那什么的，就是他们可能要向长子那个发起进攻。所以然后在这第八幕前面，我是想着要为长子来解围也好，替他那个介绍现在弟弟妹妹的状况也好，后边呢是希望长子能够跟弟弟妹，毕竟他走了十几年了，弟弟和妹妹跟他已经疏远那么的，在感情上都是有着这个空白，空白的，希望他们兄妹能够 和解， 和解也好啊，就是真正的那种兄弟之情啊，兄妹之情。所以这里边还要做工作，还要这边糊弄糊弄，那边糊弄糊弄。但是有的地方那种情感的转变，我现在还没有拿得太有把握，所以有的时候要跟导演那个。 你看，这是走到哪讲到哪，真的琢磨到哪， 特别认真的前辈艺术家， 真的是。 哎呦，就是我看到这个名字的时候，我就感觉。哎，那个法语是怎么读啊？就是只不过是世界末日。 Juste la fin du monde。 它就是你直译的对吗？ 法语应该是一个什么？ 它的直译意思？ 它差不多就是直译的意思啊，因为 juste la fin du monde 是世界末日，juste 在这里就是有这种，只不过就有一种不屑，有一种说也不就是个世界末日。 对，所以你在看到这名字的时候，你就会有好多想象，只不过是世界末日。 所以在这个名字上，我们讨论了非常久，就包括这剧本也是，就是其实每一个要用什么词，要怎么能够。让我们跟着这个故事，但同时又能够保留这个原剧本的一些非常诗意的东西和一些像主持人刚才说到的一些能让我们有更多想象的空间的东西，所以就有很多的讨论。像这个名字直译的，就觉得最后还是得保留这个，因为就是这种不屑和这种潇洒是这个剧里面会有流露出来的东西。 可是这个长子在见过他们之后，因为他得了绝症啊，对吧？他带着这个得绝症的消息离开了。这个不是很难过的一件事情吗？也没有亲人在他身边。 哎，其实就 为什么是这个名字呢？ 只不过是世界末日，到底是谁的心态？ 对呀、 是这个长子的吗？这个。 是首先是这个写的人，也就是编剧 啊， 这个编剧在写这部作品的时候，已经知道自己得了绝症了，也就是知道自己马上要去世了， 明白？ 所以是他是在这样的一个心情里面，开始了这部作品的写作。那刚才其实主持人在开始说到说这个编剧成名很年轻，其实不是，他刚开始的时候。他也是一个小城市的人，然后他也是从高中开始对戏剧的热爱，去了大城市，然后最后到了巴黎，做了很多的写了很多的作品，也成立了自己的小剧团，但是都非常的困难，一直到他三十几岁的时候，他的剧团其实是不盈利的，也不赚钱，然后他写的作品也没有任何其他剧团愿意拿过来排，所以他只能是自己去排。那他作为导演，他排其他编剧的作品的时候是非常卖座的，但是排自己的作品的时候永远不卖座。一直到就是他快三十四岁的时候，他的就是因为写了很多的作品，所以就得到了法国国家的一些 资助啊， 资助和基金，让他能够去柏林写作。他是在柏林写下这部作品的。当他写的时候，去之前他已经知道自己马上要就很快要去世了。所以这个潇洒和这个不屑，首先是编剧自己 作者的 那其实这个作品我觉得里边有好多作者自己的影子和他的自己的生活的感觉。 是的，所以就是当我十几年以后在中国每天在排这个戏的时候，我其实对这部作品好像又有了一些不同的感受。就当我就是想说，其实这个是在我们剧本里的每一行每一个字都是编剧在知道自己马上去世的时候想说的。 对， 通过他想象他的家人想和他说的。就是编剧在写妈妈的词的时候，妈妈和这个长子说的时候，写妹妹和长子说，和弟弟和他的哥哥说的时候，其实都是他想象 他的家人 想和他说的。 会说什么？ 那其实这个每一行字里面表露出来的，就是首先我觉得无论是悲伤也好，无论是愤怒也好，首先是爱，对家人的爱，就因为这个爱，所以才会有这么多解不开的心结和这么多想说的想释怀的。 所以就是亲情，就当然跟情相关的是说不清楚的。 对，最后还有两分钟时间，咱们要不然让长子来段独白怎么样？ 对对对，可以吗？ 好不好？ 一小段啊。 好吧，给我们来一段。 就是说里面的一段吧。 好，也有可能会打断你啊。 那是一个夏天，就在我一直没回家的那几年，在南方，在一个夜晚，我在山里面迷路了。我决定沿着铁路走，这样就不用走弯路，而且这条捷径正好会经过我那时候住的地方。夜晚没有火车，不会有危险，这样我就能找到回家的路了。有那么一刻，我走上了一座巨大无比的高架桥， 高架桥耸立在月光下隐隐约约的山谷里，在这个夜晚，我独自走在天与地之间，我想这就是我想说的。我应该帅气地大喊一声，又长又开心的呐喊声将会在整个山谷里回荡。我想我就应该送给自己这样的幸福，好好的大喊一声，但是我没有做到，我没有喊出来。 好，谢谢，非常感谢、哦、啊，鹏飞说一下你们的演出时间吧。 对对，谢谢、 话剧只不过